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1集下山一。 糟了， 谢景行突然回头吩咐莫晴几个， 你们护送夫人出外场，铁衣跟我走。 你现在就要去内场？沈妙心中那股不安的预感越来越重，以至于沈妙几乎有想要一把拉住谢景行不让他离开的冲动。谢景行深深看了他一眼，眸中第一次染上沉色。 计划有变。 沈妙握了握拳看着他说道，我等你回来。谢景行没再说话，调转马头扬鞭拍马，铁衣紧随身后而去。二人渐渐远去，马蹄溅起的烟尘里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。沈妙紧紧握着缰绳坐在马背上，这个时候他一个人也再也没有什么心情在外场闲逛了。莫晴开口道， 夫人，咱们回去吧。 沈妙点点头，莫晴便和一众侍卫护送着沈妙离开。尽管如此，沈妙的心还是扑通扑通地跳个不停。他竭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仔细思索着事情的每一个细节。今日之事，似乎其中潜伏着重重危险。永乐帝在大梁朝堂中的地位，并不如想象中的稳固。其中以卢家兵将为首，隐隐有谋反之意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卢家似乎之前是为先皇效力的。莫非永乐帝与先皇之间有局域吗？就像有的皇帝不愿意传位给某个儿子，难道永乐帝的位置也是来得名不正言不顺，是动用了某种手段，以至于先皇怀恨在心，百年作古之后还布下大网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拉他下马吗？谢景行和永乐帝应当是对此进行了一些布置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没有等信号开始的时候，永乐帝就独自进了内场，往花鸾峰上去了。这便只有两个可能，一来是禁卫军中有人胁迫了永乐帝，永乐帝被迫提前进内场；二来就是这是永乐帝自己的主意，他应当是做了某个决定，但是并未与谢景行商量。沈妙觉得应当是第二种，因为在外场中行走的还有一些臣子和其他人，便是那些禁卫军中暗藏鬼胎的人也不会选择在这里动手，一定会让永乐帝进了内场之后等没有人了才出手。但永乐帝究竟为什么要提前进去呢？又到底做了什么决定让谢景行如此紧张？似乎沈妙还从未在谢景行的面上看到过如此严峻的神情。他昏昏沉沉地随着马步走着，恰好瞧见长空中一只飞过的鹰发出一声长鸣，心中陡然一个机灵，一个不可置信的念头浮现在他的脑中。然而那念头很快就被他否定了，他摇了摇头，暗自抚上了心口。等出了外场，却是一眼就瞧见了纪夫人。纪夫人没有同纪大人一起去外场狩猎，在外头等候。沈妙在陇邺也没有什么熟人，就走上去同纪夫人打招呼。 亲王妃怎么这样早就出来了？ 纪夫人笑道， 还以为会在里头多玩会子。外场的狐狸多，有的时候运气好能猎到罕见的黑狐，拿了皮子做围脖，暖和又好看。 沈妙微微一笑，我也不过是跟着他们一道进去凑凑热闹而已，并不会打猎的。夫人不必王妃王妃的叫我，总归也是亲戚，叫我一声娇娘就好了。 我也好舔着脸唤夫人一声姨母。季夫人一愣，随即笑得更加热络了一些。 原来锦行都与你说了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做那些虚头巴脑的事儿，就唤一声娇娘了。 沈妙笑笑，罗雪燕没有姐妹，只有兄弟，因此她只有舅舅，没有姨母。这会儿多了个姨母倒是新鲜，不过看着季夫人端庄得体，好似也是个性情中人，说话极为爽快。沈妙转念一想，便觉得又是了，否则怎么能养出季雨舒那样的性子呢？季夫人拉着沈妙的手，一边往另一头走，一边说道， 今儿锦行和行止去内场狩猎，你就跟我在外头等着，等到日后落了，他们也就该回来了，届时你们二人便去季府一道吃个饭好了。说起来，锦行自打这次回来后还没来咱们府上吃过饭呢。 沈妙笑着应了，转瞬想到谢锦行，忽而又有些担忧起来，就问道， 姨母，这内场之争究竟是凶险还是不凶险？一头雄狮只怕不好猎吧。 季夫人叹了口气， 哎，这都是开国就立下的规矩，这么多年了，当初本来要废止了，结果先皇…… 他的语气倏尔顿住，又看向沈妙，笑着说道， 你不必担心了，还带着禁卫军呢。畜生虽然凶狠，那些侍卫也不是个吃素的，况且他们兄弟二人也都有武功在身，并不是手无缚鸡之力的闲人，自保的功夫还是绰绰有余的。 沈妙闻言便也跟着笑了笑，心中却思量着，看来季夫人是不知情了，若是知情，断然不会露出这般轻松的神情。那些禁卫军也不如表面上看着的这般安全。季夫人不是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人，沈妙这时候倒有些后悔，应当将裴郎也叫上一块儿的，至少这会儿还能商量成事。他在龙夜没有熟人，对谢锦行的一些布置也一无所知，贸贸然做安排反倒不美。外场的离树丛远远的边缘处是有及时搭起的凉棚的，因着今日来的都是王孙贵族，也一同运了许多冰块，这会儿十分凉爽。一些小姐贵夫人们就坐在里头喝茶吃着点心，偶尔见着自家人回来带着一些猎物，也觉得得了兴头，欢呼雀跃着上前炫耀，到底是当成一场新鲜的玩乐。沈妙的心却渐渐沉了下来，望着远处云雾重重的花鸾峰，花鸾峰奇峰陡峭，一眼望不到头。这里的众人闲谈欢喜，谁知道里面是不是在殊死拼杀，又或者是一场怎样的激斗？猎物真的只是雄狮，亦或者是九天之上的金龙呢？正想着，对面却有人走了过来，沈妙抬眼一看，却是那位精明的不露声色的叶夫人。叶夫人走到季夫人身边坐了下来，看着季夫人笑道， 你怎么也没进去啊？ 我哪里会狩猎，不过就是看着罢了。 季夫人也跟着笑，虽然季家和叶家也无甚往来，面子上总还是要做一做的，毕竟叶茂才的官位和季左徒也差不了多少，甚至还要高过一点。季夫人道， 叶夫人也不进去？ 我就不去了。 叶夫人摆了摆手， 我这身子骨在马车上颠呀颠呀可受不了。 她的目光落在沈妙的身上，说道， 亲王妃怎么也不进去啊？不是方才瞧见亲王陪着亲王妃一道进去了，怎么不多玩会子？ 沈妙心中一动， 叶夫人这话倒像是在试探什么。母妃，今日内场的事情，她也晓得一丝半点吗？卢家和叶家在龙叶身份微妙，本就值得注意。他道：“日头太大，外场晒得我头晕，便自己先回来了。”沈妙说着，做事微微嫌弃的模样。况且我也见不得杀生的场面。戚夫人就笑道：“ 瑞卿王妃哪就是心软，不过也难怪了，便是寻常女儿家也是不愿意瞧见兔子肾的被杀掉。” 似乎怕叶夫人继续盘问沈妙，戚夫人故意岔开话头问叶夫人：“ 哎，说起来，前些日子听闻叶少爷发了痛症，可好些了？” 叶少爷，自然就是指叶家那位小妾生下被抱到叶夫人名下养着的嫡子了。叶夫人闻言就说道：“ 还行吧，都是老毛病了，一下雨就疼得慌，这么多年也没办法。” 语气中尽是淡漠。沈妙后来也从八角处得知，这位叶少爷在叶家表面上是嫡子，下人们待他很恭敬，实则背地里都觉得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前程的。叶夫人对他也只是面上过得去，却不曾真正的关心过。沈妙倒觉得这个素未谋面的叶少爷有点可怜。戚夫人就又同叶夫人生拉硬扯了一番，大约也是故意想要转移叶夫人的注意。到后来，叶夫人似乎也有些不耐烦了，就起身离开。沈妙和季夫人就又坐在一处等。太阳渐渐下山了，永乐帝和谢景行还是没有影子。沈妙吩咐莫晴去打听看看有没有他们的消息。季夫人就笑道：“ 莫要担心，曾经也有过这种时候，因着狩猎要耐心，往往时间一晃就过去了。花鸾峰的路太陡了，天黑了不好走，就要等到第二日才回来。” 话虽如此，眼中微微的焦急还是被沈妙捕捉到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